deserve this, this. 所以大家要练习从 v 滑到 v 的这个融合，这个融合音。You deserve this, deserve this, you deserve this. 我们亨老师的讲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精细啊！ 哇、wow, ， 讲得太精细了。 对， 所以你是一种 historic 哦、oh.。 讲解课、 cool. 讲解发音的方式 OK、cool.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反正 是 表扬 是 我接受 那种哇都给大家模仿出来了实在是 这还挺重要的就是很多的学生其实他们的发音也不算差可是就总感觉说得很别扭别扭大部分的情况是因为你的气流不一致你说的比较一字一顿然后你不连发你不连贯 你 就很累嘛 你们负责犯错误、 嗯、 啊，亨老师负责给你们找错误 对 和给你们纠正错误 对鸡蛋得挑骨头 这样你们就能进步、 嗯 yeah. 好今天的全部情景哈、 嗯、 就是这些了、 yeah. 在听一遍之前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下今天五句连读的示范 好我们第一句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 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第二句 Well, what's the part? Well, what's the part? 第三句 Seriously. Seriously. 第四句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He goes into the shower.最后一句 You deserve this You deserve this 好、嗯、老师带读的片段王维会剪辑下来发在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今天晚上的推送当中大家拿到以后反复模仿、 嗯、 接下来把这个情景再听一遍 My agent has just gotten me a jobIn the new Al Pacino movie! What's the part? Can you believe this? Al Pacino! This guy's the reason I became an actor! I'm out of order! Pear, you're out of order! This whole courtroom's out of order! Seriously, what's the part? Just when I thought I was out, they pull me back in! Come on, seriously, Joey, what's the part? Let me just put it down. You're that? I'm his butt double. Okay? I play Al Pacino's butt. All right? He goes into the shower, and then I'm his butt. Oh, my God. Come on, you guys. This is a real movie, and Al Pacino's in it. That's big. Oh, no, it's terrific. It's, you know, you deserve this. After all your years of struggling, you've finally been able to crack your way into show. 看来大家都听懂了。 Yeah. Crack your way into. Crack your way into show business. 真是形容得太精确了。 后面还有别的，大家可以看这一集，然后就是分析出他们在说的这个。这些就是如何损就医的yeah, you know? 好这是金奖片段第一季的第六集、yeah.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环节课堂纠音和上次连读、 嗯、 我们有五个短句子、 嗯、 今天尽量照顾一些新朋友 嗯哼所以我们上周的五个句子是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I think he's across the hall There you go I'm alive with pleasure now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我们重点会听你的 O 音有没有发好、嗯、啊？第一位同学范范 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不错 What 嘴巴张开大一点然后那个别发成 w 是 What OK What 他发了一个花絮哈、啊，他说刚才在地铁练习今天的纠音、 嗯、 可能是练了很多遍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个外国人、 嗯、 他突然和我说话说你已经说得很好了发音很好哇、啊，然后呢，我就很开心地跟他聊了一路然后就没有来得及参加我们的课堂纠音 啊、哦，好可怜 但是他很开心 可是很好、啊、 他觉得得到了老外的表扬 That's good That's 加油、 really、 加油好我们的 Amy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Time to change 发错了是 time 你的双元音没发 要注意了、 嗯、 Seem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I think it's 你发成 kids OK 所以你发成了 kids 就对方会想成钥匙 kids it 的音舌根低一点 z 一定要爆破 Echo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放松。 是 how？ 对 how？ 不是 how？ 不是 how？ 对。 闯堂兔。 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OK， What is up？ 这个 up up 的这个干脆的停顿，你没有合上嘴唇，你发成 za。OK， 所以是 up up， 要动嘴唇。 听下嘟嘟。 I'm alive with the pleasure now。 不错，这个 with 的这段还需要再 with with 要多练习。你刚刚发的是 with with with with with， 所以不算是连发的，它中间还是有一点就是顿了 with with 这样 with with。 露西亚好久没发了。 I think it's across the hall。 I think he's 这个一舌根再高一点，你现在发成 kiss kiss kiss， 所以你的 ea 的音还需要注意一下。 I, Chloe. I'm alive with pleasure now. OK, live, 这个 I, 你发成 li, I, 就是一个中式的 I, 要有一个滑动 I, OK.、 嗯、大少。 I think it's across the hall. OK, the hall, 这就是你的气流不一致，你越专心你越用力你就会发得越顿。刚刚这个两个音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The hall, the hall.中间气流不能顿，你的嗓子也不能停。OK， 你放松 ，the hall， 中间没有任何停顿。OK， 对呀、啊，而且前面也不能一字一顿的， 也比较一字一顿。这个阿姨，你发成哎哎，这不是我们要的效果。虽然有滑动，可是你这样也太顿了。放松 ，I think， 一会持续到 I think，、嗯、慢一点来。 好，今天的课堂纠音就到这里哈。 嗯， 同学们每一次积极参加总是会有机会的。 嗯， 那这节课的内容呢，我们要让大家下来以后着重训练 r 这个音，不要读成日。 对，不是日啊、英文不存在中文的日的这个音。 嗯，这是这节课一定要把握好的，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练那个 seriously。 嗯，对， 把这个读好。 对 ，seriously 一定会对你很有帮助的。 嗯哼，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 ，Thank you， 我们下次见， 拜 拜。 Bye bye 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外语三百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朋友们好，我是龚正，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这次的节目还是由我和 John 来主持。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13课，采购食品。 In today's program, we'll learn lesson 13, shopping for food. 在上一课中，我们已经学习了一些有关购物的说法，现在就请您听一段对话来复习一下。 Yes, please. Could you show me that sweater? What size do you take? I take a medium size. How much is it? $60. Oh, that's too expensive. Have you got anything cheaper? Well, sorry, I think that's the cheapest. May I try it on? Sure. The fitting room is right over there. Well, I think it's a bit small. I want a green one in large. Okay. Here you are. It's nice. I think I'll take it. Here's $60. Thank you. Oh, by the way, where can I buy instant noodles? Go straight ahead, then turn left. The counter is on your right. Thanks a lot. You're welcome. 您听懂了吗？那位顾客花了60美元买了一件绿色的毛衣。付了钱之后，他问了售货员这样一个问题。 Where can I buy instant noodles? 我在哪儿可以买到速食面 ?Instant noodles, 速食面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方便面。 Where can I buy instant noodles? Where can I buy instant noodles? 售货员在做回答时用了我们以前学过的指引方向的说法。 Go straight ahead, then turn left. The counter is on your right. 在很多商店都设有廉价柜台，我们可以说 The bargain counter is over there. 廉价货品柜在那边。Bargain counter 指的是廉价柜台。Counter 是柜台的意思。 The bargain counter is over there. The bargain counter is over there. 下面这位顾客买了哪些食品？ I want to buy a half pound of bacon,A pound of butter, 2 loaves of bread, and 3 dozen eggs. 我想要买半磅咸猪肉，一磅黄油，两条面包和三打鸡蛋。本句用了 I want to buy 这个句型。我们再来看看这些食品的说法。半磅咸猪肉。 A half pound of bacon. A half pound of bacon. 一磅黄油 A pound of butter. A pound of butter. 两条面包 Two loaves of bread. Two loaves of bread. 三打鸡蛋 Three dozen eggs. Three dozen eggs. 请大家注意 dozen 的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在提到两打鸡蛋、三打鸡蛋时Dozen 的数不变，所以我们要说 A dozen eggs, two dozen eggs, three dozen eggs. 好，现在请您跟着 John 把这个句子完整的读一遍。 I want to buy a half pound of bacon, a pound of butter, two loaves of bread, and three dozen eggs.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一磅黄油是A pound of butter. 那么一磅半黄油该怎么说呢 ?One and a half pounds of butter. One and a half pounds of butter. 您注意到了吗这里用的是 pounds. 超过一磅时要用 pound 加上 s. 我们在表达想买某些物品时，除了可以用刚刚学过的 I want to buy something, 还可以用 I'd like something 这个句型。例如 I'd like a cabbage and 2 pounds of potatoes. 我想要一颗卷心菜和2磅土豆。 I'd like a cabbage and 2 pounds of potatoes. 售货员把您要买的东西拿给您，并且说 Here you are. Anything else? 给你，还要别的吗？ Here you are. Anything else? Here you are. Anything else? 您可能还想了解一下其他物品的价格，则可以问 How much is a pound of bananas? 一磅香蕉多少钱？ How much is a pound of bananas?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您买好了想要的物品，准备付款，该怎么说呢？ How much do I owe you? 我该付你多少钱？这里的 owe 解释为该向某人付出。 How much do I owe you? How much do I owe you? 如果售货员找你钱，又该怎么说呢？ Here's your change. 这是找你的零钱，这里的 change 是个名词，意思是找头。 Here's your change. 我们把这几句话连起来说一说。 How much do I owe you? $8.20. Here's $10. Thank you, and here's your change. 我们再做一遍。 How much do I owe you? $8.20. Here's $10. Thank you, and here's your change. 有时售货员也可能请您去结账柜台付款，他会说 You should pay for these at the checkout counter. 你应在结账柜台付清购物款。Checkout counter, 结账柜台。 You should pay for these at the checkout counter. You should pay for these at the checkout counter. 有的商店还会经常推出一些特价商品，比如 The meat counter has a special on pork. 卖肉的柜台有特价猪肉，这里用了 have a special on 加某种物品。 The meat counter has a special on pork. The meat counter has a special on pork. 关于买东西，我们今天都学习了哪些内容呢？ Where can I buy instant noodles? 我在哪儿可以买到速食面? The bargain counter is over there. 廉价货品柜在那边。 How much is a pound of bananas? 一磅香蕉多少钱? Here you are. Anything else? 给您，还要别的吗? How much do I owe you? 我该付您多少钱? Here's your change. 这是找您的零钱。 The meat counter has a special on pork. 卖肉的柜台有特价猪肉。 You should pay for these at the checkout counter. 您应在结账柜台付清购物款。最后，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本课中要学习的两个辅音。L Dollar U Noodle V. Right. Well, Julia, I think it's time to go. That's right.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日语三百句。こんにちは、ヨレです。 皆さんお元気ですか？和田です。また日本語300の時間が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今天我们将学习第六课拜访訪問。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日本和中国在拜访人时使用的语言是否有共同之处。 そうですね。同じ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し、違うところも少なくありませんね。 和田君说各有异同。那么好，让我们实际的来看一看，如果你初次拜访一位朋友时，你需要会说哪些基本的话呢？让我们先来听听下面几句话。 ごめんください。ごめんください。 有人吗？我们经过问路乘车找到对方的住址，敲门时你可以问一句ごめんください。 田中さんのお宅はこちらでしょうか？田中さんのお宅はこちらでしょうか？ 这儿是田中先生的家吗？ 田中さんのお宅はこちらでしょうか？田中博士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田中博士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田中宏先生在家吗？田中博士さん、田中宏先生。当你确认了你所敲的门以后，你就可以接着问：田中博士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お忙しいところをお邪魔し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お忙しいところをお邪魔し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在您百忙之中打搅，对不起。お忙しいところ，百忙之中。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是比すみません自谦程度更高的表示歉意的话。这句话连起来就是。 お忙しいところをお邪魔し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好了，进门以后坐下来，日本人习惯客气的向主人寒暄。 先生には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先生には。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我经常受到先生的照顾。いつも、总是、经常。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是对给予自己帮助、关照的人表示感谢时的话。其中、什么什么になっております。表示自谦。整句话连起来就是。 先生には、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如果对方对你说。 今日はゆっくりしていってください。今日はゆっくりしていってください。 那他的意思就是，今天就多待一些时间吧。ゆっくり，慢慢的，舒适的。什么什么で行ってください，是做完了什么以后再去的意思。但是我要提醒你，按日本人的习惯，他也有可能只是对你单纯的寒暄。那样的话，你是不可以长时间的打搅在人家的家里的。再让你听一遍这句话。 今日は。ゆっくりしていってください。 如果你想表达你以后希望再次拜访的心情时，你可以这样说。 きっとまたお伺いします。きっとまたお伺いします。 我一定会再来拜访的。きっと一定また再次还。 きっとまたお伺いします。 另外，拜访日本朋友家时，如果你会说这句话，那么日本朋友会认为你很懂他们的礼节。 どうぞお構いなく。どうぞお構いなく。 请不要张罗。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同样场合很爱说的一句话。其中お構いなく，不要张罗，经常与どうぞ结合在一起组成这个习惯说法。记住这句话。 どうぞお構いなく。 最后，我还要向大家介绍两句对话。 在日本，拜访朋友时有带礼物去的习惯，在把东西交给对方时，记住这句话。 これ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ご承諾ください。これ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ご承諾ください。 这实在只是一点点微薄之物，敬请笑纳。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不成敬意的东西。ご承諾ください是由敬语句型。ご什么什么ください加上三变动词承諾する词干组成，意思是请笑纳，连起来就是 これ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ご承諾ください。 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对方会怎么呼应我们呢。 これはこれはすみませんね。これはこれはすみませんね。 哎呀，让您这么破费，真不好意思。这是一句接受别人礼物时的习惯用语，其中これはこれは用于无法承受对方恩惠或颂扬时表示不敢当的心情。好，今天我们的十个句子就学完了，下面我们连起来再听一遍。 ごめんください、田中さんのお宅はこちらでしょうか。 田中博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お忙しいところをお邪魔し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先生には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今日はゆっくりして行ってください。 きっとまたお伺いします。 どうぞお構いなく。 これ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ご承諾ください。 これはこれはすみませんね。记住了吗？就十个句子，想着这些句子我们来做听力训练。如果想看书，在68到70页，和上次一样，我们先把绘画里出现的生词告诉你，用心记住它，这是你是否能听懂下面绘画的关键。好，现在我们开始。 暑い、暑い。 热。 ほんの気持ちだけ、ほんの気持ちだけ。 仅仅是心意、気持ち、心情、心意、だけ、仅仅。 そろそろ、そろそろ。 差不多该就要。 失礼いたします。失礼いたします。 告辞。 何のお構いもできない。何のお構いもできない。 未能好好款待。 暇。暇。 空闲时间。 ぜひ。ぜひ。 务必、一定。 いらしてください。いらしてください。 是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的更口语的说法。 お送りします。お送りします。 我送您。 結構です。結構です。 足够、好。 お気をつけて。お気をつけて。 请保重。请注意。好、下面我们开始。